你的泪葬上我的脸。那一次我真的伤悲，我说

许心愿，一月许下求平安，二月里五谷都兴旺，三月点亮身体好，手举清香把愿许呀，盼望好运早实现，门前贴上一副好对联，家大小都安康。

深刻，爱无意俘虏了我，我决定不再逃脱，你把心交给了我，我决定好好把握， 心中共识。